今朝感觉好似凉一啲啲。今日最高23，不过温度晏啲会低啲噃。 今天的路掀咗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向前与你迈步。能跟你同上路，何用你是谁记更高，在我心愿倾诉，成败哪会似有情能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开始清晨爽利的有林子祥迈步向前，是啦，我们又开始了，又要向前踏步，每一天都如是啊，继续向前找寻你自己美好的风光，你自己美好的理想。今天这一天呢，就是发发声，1月28号 ,2021 年1月28号星期四，农历是庚子鼠年12月16日。今朝早好似有凉凉地嘅感觉，系咪睇下详细情况先啦？华南北部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朝头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早上会转吹北风，晚上风势会清劲，天气转凉。怪之啦，北风咧，北大人咧，真系零舍系冻少少吓。咁气温咧会系降到系最低16度啊。未来嘅一两日咧，早上都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咁今日如果话有廿几度嘅时候咧，都系日间嘅时候，不过夜晚黑咧就慢慢会低啲，所以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好好保护自己啊！ 我敢吃苦，打击又如换季，苦水却悄悄浸坏我的身体，但凭情强大笑，不会有问题。最后制造更多问题，我肯吃亏，活着为求实际，现实有太多担子，仿佛丢不低，不快不逃，或者纯粹都一口气用干活去自拔，用各样节目填饱一切。一天天充实地忙命，也不知这叫选择或注定。谈笑风生，谈到怎么人会喜欢算命？那好意思清醒，很想崩溃，但未承认，怕孤单宣泄之后夜太静。谈笑风生，谈到声音无法继续傻笑，心中有雨血想吐情，我可否热醒？我很怕哭，做女人难被爱，做定了开心果，却又不敢悲哀。当笑话已讲开，情绪不变，下沉上进便要自爱自制，直到没有空感慨。一天天充实地忙命，也不知这叫选择或注定。风声谈到怎么人会喜欢算命，那好意思清醒，很想崩溃但未承认，怕孤单宣泄之后夜太静。谈笑风声谈到声音无法继续傻笑，心中有雨血想吐情，我可否便注定。谈笑风生谈到担心，才有心想算命，又否算到心境？不开心坦白地承认，也不需观众虚伪地镇定。谈笑风生谈到声音无法辨认聆听，早知这个天，我至少尽兴。 较少听佢嘅歌曲吓，咁就系车婉婉啊，亦都系参加新秀歌唱比赛而入咗呢行。都是在咁上下嘅时候一个换票嘅性质，而家更加啦，就是凑小朋友是视为一个即系最大嘅一个责任，或者系个乐趣都唔定吓。拥有咗家庭，有咗自己嘅小朋友咧，矛头咧一定系专注喺小朋友，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嘅情况，一代接一代传承落去。见到天真可爱嘅小朋友咧。尤其是自己是他的亲人，更加想他一生是幸福，行路都能够顺顺利利到达自己理想。 如若我

喺朝头早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榨一个五青汁。咁因为饮完嘅时候咧，个人又会觉得好舒服，同埋又觉得好有营养啦。因为我早上都唔系话特别有胃口食一啲固体嘅食物做早餐。咁如果再有多少少嘅时间咧，我就会选择喺屋企嘅厅嗰度开晒啲窗咁样，好舒服做一啲简单嘅瑜伽动作。因为其实瑜伽动作都要好配合自己嘅呼吸啦，又可以松下自己嘅筋骨。做十分钟到，其实已经感觉到个人醒咗，同埋呼吸又畅顺又好精神，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就是郑阳同大家讲咗早晨之后，继续同我哋唱佢呢一首歌《非凡人生》。 一直觉得平凡普通不够好，祈求经世故事给我遇到，才令往后觉得自豪。直到当天遇上他，成为他掌心瑰宝。虔诚地与我倾诉，还预告愿意跟这一位终老。当时无知，傻孩子，无疑心有梦意，无名字看着他真心至此，便觉得美丽年华就快要开始。连密友亦真心相信，能同好，能同忧，无下的这份事，为何给那些诱惑蚕食了？害我不敢见人，谁狠心至此？这是我的非凡人生吗？一次又一次，凌迟的爱比死更差。平白无端想起一个人，不觉原来眼泪已乱拍。可以穿过伤痕重生吗？路上那倒影仍然是他。经得起这场剧痛，总有些安慰使我痊愈是吗？但我竟已付出一个天价。傻孩子，无疑心有梦意，无名字看着他真心至此，便觉得笑嗌时期就快要终止。连密友亦真心相信，能同好，能同忧，无下的这份事，为何给那些背叛卖掉了？害我死于爱情，谁狠心至此？这是我的非死更差，平白无端想起一个人，不觉原来眼泪已乱拍。可以穿过伤痕重生吗？路上那倒影仍然是他。经得起这场剧痛，总有些安慰使我痊愈是吗？但我竟已付出一个 郑融的非凡人生。早晨，现在时间还有一分钟到这个五点半会有新闻报道。现时17度温度，晏啲23，再晏啲的是有16度的温度。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系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啊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嘅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諗下呢嗰日呢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係等自己呢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啦，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连两日政策会议之后公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范围保持在0-0.25厘，并且维持资产购买规模不变。联储局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再次强调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声明提到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改善步伐近几个月放缓，公众卫生危机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而经济疲弱集中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需求转弱和早前油价下跌压抑消费通胀。未来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包括疫苗接种的进展。美国总统拜登的管治团队首次召开新型肺炎疫情简报会，抗疫小组官员警告，若果处理不善，未来四个星期疫情可以最多夺去90,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又说当局会致力改善疫苗运送和接种计划。美国累计超过2550万人确诊，至今大约427,000人死亡，两个数字都是全球最多。抗疫小组由拜登领导，报道指拜登政府的做法和前届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前总统特朗普会毫不犹豫讲出未经证实的想法，对公共卫生官员的科学意见构成严重影响。飞机制造商波音的737 MAX 型飞机获英国和欧盟监管当局认为安全，可以重新提供服务。欧盟航空监管部门说，在进行独立复检之后，恢复对737 MAX 型飞机的信心，会在这款飞机复飞之后继续紧密监察。同时在欧方坚持之下，波音承诺致力改善飞机性能，达至更高安全水平。英国监管部门就说，会全面审视航空公司复飞737 MAX 的计划，包括机师训练和飞机改装。737 MAX 因为涉及两宗空难，一共导致346人死亡，在欧洲地区被禁飞1年10个月。这款飞机早前已经获准恢复在北美和巴西飞行。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七国集团干涉俄罗斯内政，敦促对方不要发动资讯战和试图歪曲事实。俄罗斯外交部在网站发表声明，表示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针对俄罗斯政局发表的联合声明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形容这份声明非常不友善，是对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又指七国集团早已失去往日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威地位。七国集团外长早前发声明，敦促俄罗斯遵守国内和国际义务，无条件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因为声援纳瓦尔尼而被扣押的和平示威者。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303点，跌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0点，跌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212，

just grand.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d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pass.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 saw play.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Stevens 的 Morning Has Broken， 是啦，就天光啦，我们都要展开一天的工作啦。临出门口的时候，我想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那个抗疫的生活，就是带齐几宝在你随身都会有的。那些宝就是以前呢都应该仲带嘅，即系啲消防嗰啲小知识咧，就话啊手机又要带啊，咁呢啲咧都系你要留意嘅，锁匙啊，咁嗰啲都系随身都一定有啦，锁匙更加系啦，你翻屋企都要有锁匙，一唔见咗咧都几大件事，可以又要再配嗰啲锁匙咁。咁而家嘅宝咧就系你要戴口罩啊，戴啲防疫嘅用品，搓手液啊，或者系火酒都随身携带，一啲小巧嘅咧就可以摆落个袋度都得。咁总之，在出门口出街的时候，你经过任何地方你掂过的东西的手都不要去捉你的眼耳口鼻，这头掂了的时候，那头就应该做一些防疫的措施，这些呢每一个步骤你都做得好才可以好好地保护自己。看回报道，新上场的美国总统拜登他的管治团队就都召开这个新型肺炎疫情的简报会，就说呢这个抗疫小组的官员说，唉，如果再处理不善呢就不行了，未来的四个星期呢疫情最多是可能会夺去90,000名的美国人的生命的。咁而家就係当局啦，佢哋吓就致力于改善疫苗嘅运送啊，同埋呢个接种嘅计划。咁新上场嘅拜登总统就同前朝嗰个唔同啦，前朝嗰个咧就有时讲一啲嘢咧都係好似係未经证实，係佢自己噏得出嚟就噏噶啦，又有好多啲自己嘅一啲个人意见啊，好多嘢都背道而驰嘅讲法。咁啊，美国咧睇翻啲数字咧，其实咧係咁耐以嚟咧都係最惊人嘅，佢已经係超过咗25,500,000人确诊，到而家有427,000人系死亡。呢两个数字咧都系全球最多嘅。在于佢哋嘅亲人嚟讲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威胁啊！随时会夺去自己亲人或者自己嘅性命，都真系好多个问号。点样可以跨越呢一个疫情呢？5:44接近44分，早晨。室外温17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都有。 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地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光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气，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呢一首歌咧，听嘅时候咧，即系最初嗰时听咧，都系觉得好好听啦，即系好陶醉啦。特别系拍紧拖啊，或者系大家都好温馨嘅一对对嘅时候啊，而里边咧就系好满足嘅，就系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只要两个都一样系能够相对，系爱护对方，一路去陪住对方继续行一条前路嘅时候，我哋先听嘅就系以前嘅版本，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刚刚嘅亦都系呢位咧喺呢个乐坛都好多年，有好多嘅人生经验，佢个歌唱事业都越做越好嘅莫文蔚嘅版本啊。现时室外温17度，晏啲23度，不过今晚嘅温度咧会系降到最低16度啊，又要好好嘅保护自己啊，要强壮啊。 随着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留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Eason 陈奕迅岁月如歌，岁月如歌又会想起冲上云霄的电视剧。冲上云霄你又会想起乜嘢？原来一个疫情可以产生咁多嘅问题啊！胡杏儿单身旅行， 被弃掉了便去觅个新对象，为了愉快没理由不潇洒，换个扮相换发型有好处吧，但拒绝再习惯自本身价，满局若果冲不破，多一朵也可，不要的你许可，只要签证许可，自己找结果后机，总想法多多，就没那一句吧。捉我闸巷穿梭过，我一个人以观察天与地也不错，有各种险状列想不止我，谁都有笑痛楚。 心自己一个飞，但系今时今日都唔系咁容易啦吓。 身旅行啊， 到处飞，自己飞出去。 但藥廠據報在上星期透露，歐盟在今年一至三月只是獲供應比原先協議少60%的疫苗。天氣方面，華南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朝早抵達廣東沿岸。本港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3度，部分地區有煙霞，吹和緩東風，朝早轉吹北風，晚上風勢清勁，天氣轉涼，氣溫降至最低大約16度。展望未來一兩日朝早相當清涼，下周初大致天晴，氣溫逐步回升。而家氣溫17度，相對濕度8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华南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早上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100米，有薄雾；上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303点，跌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0点，跌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44美元，卖出184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瑞文啊，你攞个鱼缸养鱼，又拎棵菜咁，搞咩啊你？ 西杰，你睇有鱼有菜，仲唔系鱼菜共生？ 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啊！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请嚟鱼菜共生达人李石达讲下点样令鱼又肥，菜又甜啊！ 而我就揾嚟越野跑好手黄浩聪分享越野跑嘅心得同理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6:30，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 早晨，清晨爽利，由5:00开始一路到而家过咗一个钟啦。咁仲有喺6:30之前都系呢个节目嘅时间。一阵间会有营养师林思维啊，继续讲粉呢，讲翻即系呢一个月嘅系列啦，就是、健康饮食嘅系列啊。现时时间6:11，咁啊，今日系28号啦。天气方面咧，就今日咧系有一个大概3个温度，而家17度，晏啲吓，即可能嘅阳光普照嘅时候有23度，但系今晚咧就会系16度嘅。咁所以呢个变化之下，大家要小心保护保重自己吓。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早上会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到最低16度。现时17度嘅温度，湿度86%，亦都刚刚出咗冇耐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份嘅尾声啦，喺星期四嘅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踏入咗2021年咧，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啦。 嗯， 我哋呢度讲紧嘅咧就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嘅情况之下咧，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大家可能嗰个新常态嘅生活咧，就习惯咗叫外卖啊。或者是做了厨神啦，喺屋企煮嘢食啊，但是又少了运动咧，就肥了噶吓。肥了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身体 keep 住健康？健康先冇咁论尽啊嘛，吓。 嗯，咁另外我哋讲紧疫情真系会容易啲肥啲啦，即系我谂雷博士都会讲噶啦，即系疫情期间佢都系提好多人去做运动啊，甚至乎喺屋企喐得几多得几多啊。咁甚至乎可能如果即系安全情况之下都去做下运动，咁呢个都系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啲之余咧，觉得体重控制咧。都离不开系选择食物系非常之紧要嘅一样嘢， 系啊，呢、這个全球性嘅情况唔单止系香港吓， 系啊，会啊，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健康饮食呢个新常态咧都系嚟得不易，咁、所以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咧，就话买餸啊，即系而家好兴就上网购物啦， 系， 咁上次阿钱都有讲过，咦，好多时候上网购物嘅时候会嘥好多时间， 哇，你起码坐2个钟啊，因为你喺屋企啊嘛，你挞挞条条慢慢睇啊嘛， 咁另外即系可能上网有一个网站就可能，哎，呢间好似平啲，嗰间好似贵啲。嗰 街冇咁抵，咁可能都嘥好多時間坐喺度，可能呢個都係一個令到自己活動量比較少嘅一個原因。 就是、坐得多。 咁我哋平時去買餸嘅時候會行噶嘛， 係啊係啊係， 咁即係會喐下噶嘛。但係而家咧真係太方便嘅關係， 拎都唔使拎。嗱，其實拎咧都可以係一個肌肉力量嘅訓練噶嘛，係嘛？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都係驚嘅，即係覺得即係一路都驚驚地唔出街買餸啊咁樣。同埋你一次過買太多咧，你又拎唔到。 係。 咁所以上網買嘢咧都係一個而家都市人經常會做嘅一樣嘢啦。咁你上個禮拜有講過，如果你真係要健康飲食或者喺屋企做廚神咧，你上網買嘢嘅時候咧就最多買蔬果啦，咁另外仲有啲急凍嘅肉類啦，咁如果你揀啲唔同種嘅蔬菜同水果，同埋一啲瘦嘅肉類咧，其實都唔會肥得去邊嘅。咁當然就要控制份量啦。咁如果你晚晚都白安氏牛排或者可能成隻雞食落肚，咁啊梗係會肥啦。咁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話，如果你真係買咗啲急凍肉嘅時候咧，記得每一餐咧儘量都唔好超過三兩度啦，咁你個份量就會健康啲啦。 同埋我都建議就係話，即雖然咧話你有啲肉類咧擺半年都得，但係香港地嘅地方咧都唔使咁样啦，可以经常去买啊嘛。 系，唔系咧？你上网买下嘢又开心啲，即系一次过买晒咧，摆晒喺屋企。 如果你摆半年，咁你咪即系你嚟紧嘅日子，仲使唔使去网上购物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香港啲雪柜咪好细个嘅，咁你一次过买晒摆晒喺屋企咧，你哎呀，我又冇得买啦。 系， 咁所以咧，你可以买少少摆喺屋企，咁每一次可能即系运送公司运过嚟，咁你拆箱嗰时 候， 你又会开心啲啊。咁咁你除咗蔬菜同水果同埋肉类之外咧，我哋均衡飲食裏面都離不開有五谷類，咁通常抗疫期間，我發覺好多人都 stock up 咗啲唔係好健康嘅面食，即係譬如即食面啊、杯面啊，甚至乎啲丁丁嘅意粉啊、丁丁嘅飯啊，因為好多時候都啲人怕麻煩，咁我呢段時間咧。真係多咗人食即食面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咧，你問一下啲 client， 即係譬如啲小朋友咧，唔使翻學啊，或者可能 work from home 啊，甚至乎 school from home 嘅班咧，其實第一樣嘅問佢：你朝頭早食咩做早餐啊？冇啊，面咯，咩面啊？即食面咯，咁樣話。工人姐姐煮俾我食噶，咁咪食啦。咁其實可能都係貪方便。咁可能有機會咧買五谷類嘅時候咧，都盡量買啲健康啲嘅。咁譬如講面食先啦，咁可能可以有機會買啲全麥嘅意粉啊，或者可能米粉啊。荞麦面啊、乌冬咧，去代替一啲即食面咧，其实都系比较健康嘅。咁甚至乎而家都有杯米粉嘅，即系有啲人贪方便唔想开个炉咧，就咁想冲落去，即系热水冲落去就煮得嗰啲咧。其实有机会你可以买啲杯米粉或者杯嘅生面倒落去，咁你又可以即刻食啦。咁同埋咧，而家嗰啲即食面或者可能即食米粉嗰啲调味包装咧系分开咗嘅，即系一包包嘅。咁如果你真系惊佢太咸或者太油腻咧，你可以将个包米粉唔好落咁多。咁甚至可能完全唔落，咁变咗你食呢啲嘅即食嘅食物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健康少少。 当然，其实咧都系尽量系个量系少啲啦。 系啊， 你既然都喺企煮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啲嘅煮法。 系啊，咁另外就系一啲米啦，咁即系譬如我哋成日叫啲人买红米啦、糙米啦、藜麦啦，咁离不开早餐嘅一啲燕麦片啊，甚至乎低糖嘅早餐谷物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健康饮食里面一个主食嚟嘅。咁同埋咧，你知道米好重噶嘛？咁如果你买米嘅时候，咪叫佢送埋嚟咧，咁你就唔使拎去拎啦。咁所以你如果买米嘅时候，你可以上网嘅时候咧，买多啲啲咁样嘅储存喺屋企。不过记得、米会坏噶吓， 所以唔需要买定咁多咯。通常我买定两包咁样啦。 系，因为你记唔记得上年咧？ 系啊， 最初初嗰阵时， 哇！啲人真系存好多。 是啊，搶米期的嘛，咁而家就好啲，因為大家都穩定曬啦，都知道點樣去適應呢個新嘅環境啦。咁所以如果你買米啊、買面嘅時候，都唔好買太多，因為其實麥咧都有機會有谷牛啊，或者會壞啊咁樣嘅。咁所以買適量嘅五谷類，咁同埋食嘅時候個份量識得控制咧，其實你個體重控制咧都係比較容易啲嘅。 係。 咁另外仲有奶類啦，咁我哋健康飲食裏面都唔可以冇奶噶嘛，因為奶裏面有鈣質啦，甚至乎有啲奶裏面加咗維他命 D 啦，咁都係幫我哋保持翻我哋抵抗力啦。咁除咗買一啲新鮮嘅奶之外咧，其實可以買奶粉嘅。咁市面上亦都有，即係上網買咧，都會有啲低脂嘅奶粉啦，或者啲豆奶嘅豆奶粉啦。咁另外有啲超高温處理過嘅盒裝嘅牛奶，甚至乎盒裝嘅低脂奶。 咁所以你就唔需要擺喺雪櫃 啦，係啦。咁嗰啲咧，同埋咧有陣時你買咧，佢平啲添㗎，因為佢可以擺耐少少啦。咁好多人都誤會咗，咦？呢啲係咪擺喺度咁耐？嗰啲 係有防腐劑㗎，係咪冇咁好啊？咁其實唔係嘅，都要講翻啦。其實因為呢啲超高温處理過嘅牛奶咧，其實裏邊嘅細菌含量相對比較低，咁、所以你唔開佢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擺一段時間嘅。OK， 咁另外仲有啲盒裝嘅無糖嘅豆漿啦，甚至乎我哋成日講嘅腸道健康啊，咁乳酪咧都係對我哋嘅腸道健康好緊要嘅。 係啦，嗰度就有益生菌嘅來源係 啦。咁你上個禮拜有講過咧，腸道健康都係好緊要噶嘛。咁益生菌可以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啦，或者保持翻我哋嘅抵抗力啦。咁你不妨咧去上網買嘢嘅時候咧，可以買啲乳酪翻屋企。 但係又唔使買咁多，我覺得。 係啊，咁又唔使買咁多，因為佢嗰個保存期係比較短嘅。咁你可能買幾杯啊，或者可能買夠一個禮拜啊，自己又食，或者可能小朋友又食啊。咁你數夠個份量咧，你 order 多啲乳酪咧，其實都係對我哋健康飲食咧，或者腸道健康咧都係好緊要的。 通常我覺得咧，我就中意如果買呢啲要係雪住嘅咧，就自己去買，即係個路程短啊，好過你送貨，佢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 係啊，咁都係嘅，我都覺得錢都係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啲食物係容易爛啊，或者容易啲包裝容易俾人撳扁啊，甚至可能食用時期係比較短咧，可能自己負責去超級市場買，咁就會更加安全啦。咁可以喺個購物清單裏面可以加呢樣嘢落去， 因為始終都會出去下一轉嘅。 係，咁又唔係真係完全運咗喺屋企嘅。 係啦， 咁仲有其他罐頭嘅食物啦。咁我哋成日都覺得罐頭食物好似唔係好健康啦，但其實有部分嘅罐頭食物咧都可以提供咗啲營養素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嘅水浸嘅吞拿魚啦，咁另外而家好多嘅沙甸魚啦，即係罐罐嘅橄欖油浸住嘅沙甸魚啦。另外我發覺原來有罐頭鮑魚， 好多 咁、其實都唔係太差。 而家好多呢啲啊， 因為咧新年期間咧，或者可能真係多咗罐頭食物咧、我發覺原來罐頭鮑魚都係唔係太貴之餘咧、其實鮑魚本身係好高蛋白質，咁同埋個脂肪唔係好高嘅，咁就衰就衰在佢個汁嘅啫， 係好鹹啊個汁。 咁通常我食咧，即係唔係成日食㗎，只不過嗰日發覺屋企有一罐，拎個出嚟食，咦都唔係太差，不過就倒曬啲汁嘅，甚至用水沖一沖佢。 有啲我嚟煮個面， 係啊，即係聽落好似好富貴咁樣啊。 其實而家咧嗰啲罐頭鮑魚咧都好普及化，啲價錢啊 嚇，咁原來都幾好食嘅。咁其實鮑魚咧都唔係一啲唔健康嘅嘢嚟嘅，咁鮑魚其實係一啲健康嘅蛋白質。咁如果你唔介意，可以新年期間買定一兩罐咁，可能擺定喺度做餸都可以。 當然你唔好一次過食好多隻啦，係 啦咁樣啦。咁另外仲有啲罐頭豆啦、罐頭嘅粟米啦，甚至乎有一盒盒嘅即食嘅雜豆啦、罐頭嘅番茄可以用嚟煲湯啦，甚至乎罐頭嘅番茄可以煮意粉啦，仲、有罐頭嘅蘑菇，甚至乎罐頭嘅紅菜頭都有嘅。 嗱，你頭先所講嘅話，有啲唔係好健康嘅，係咪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食得多嗰啲就係豆豉鯪魚嗰啲 鯪魚啦？咁而家唔係打風，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再食豆豉鯪魚。咁豆豉鯪魚當然係好好味嘅一樣嘢，但係豆豉鯪魚咧裏邊好多油啦，咁甚至乎鹽分亦都好高啦。同埋而家我發覺有罐頭嘅鰻魚，係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唔健康嘅罐頭啦，甚至乎有啲罐頭嘅肉醋啊，當然其他嘅罐頭肉，譬如午餐肉啊，我哋平時叫啲人唔好食太多加工嘅嘢咧，都盡量少啲買嘅咁樣啦。 咁啊，仲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咧？喺呢個上網購物嘅時候嚇， 咁又可以買下啲其他嘅糧油雜貨嘅，即係可能比較健康啲嘅。你可以揀啲無糖嘅花生醬啦，而家市面上有低糖嘅果醬啦、植物牛油啦，另外飲品方面可以買下啲杏仁粉啊、芝麻粉啊，咁我哋溝落啲麥皮啊，甚至乎天氣凍嘅時候，可能就開一杯嚟飲下。咁另外零食咧，就盡量唔好買太多薯片啊、糖啊、雪糕，因為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咧，就話其實見到就會食噶啦。 係啊， 咁如果尤其是你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買太多。 但係咧，好多人都必備嘅，買定一樹咧，就隨時有時下啊，即係上下網嘅時候，或者係打下衞生麻雀嘅時候咧，你就會攞呢啲零食出嚟噶啦。 係啊，咁通常我哋叫啲人咧，如果健康啲咧，就買啲無鹽嘅果仁啦。咁過時過節就好多嘅，咁亦都有獨立包裝又有一大樽都有。咁咯，如果真係上網買嘅時候咧，都可以買下啲無鹽嘅雜果仁啦。咁另外米餅啊，而家好興嘅即食栗子啦、紫菜啦、一啲乾果啦，甚至乎細細條嗰啲 cereal bar， 即係細細條嗰啲谷物條咧，可能口痕起上嚟，甚至乎小朋友話：我好餓，媽咪有咩食啊？咁其實可能買呢啲果仁啊、乾果啊，甚至乎啲細嘅 cereal bar 咧，你俾啲小朋友食咧，佢哋開心之餘咧，亦都唔會攝取太多糖分啊，亦都可能食得太多糖果會爛牙。咁呢啲都係可以交換嘅一啲健康嘅小食咯。 哇！另外如果有啲雪糕咧，其實都係會係你嘅選擇 之列嘅喎。 係啊，會啊。咁雪糕就好難避免嘅，我自己覺得買啲獨立包裝嘅，即係唔好買啲太大桶嘅，因為太大桶，不過而家都少咗大桶。 因為啲細細盒嗰啲咯，係 啦。但係買搭飛機嗰啲咧，咁呢排就冇得搭飛機啦。咁但係可能買啲細細杯嗰啲雪糕杯咧，咁可能每一日或者小朋友食嘅話咧，個份量都相對唔會太多咯。 係啦。咁雪糕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太差嘅，間唔中食都得嘅。 係啊，咁你話一個禮拜大概食一次甜品咧，都唔係太差嘅。但如果你見到你啲小朋友係不停咁開雪櫃，不停咁開雪櫃，不停即係家家都唔同啦。可能如果真係有啲小朋友係即不停咁開雪櫃嘅話咧，你都要制止佢嘅。咁如果唔係咧，就索性唔好買屋企啦。 好啦，咁不如咧，我哋總結翻啦，喺呢幾個星期裏邊所講嘅嘢，我哋一個新常態嘅生活啊，喺疫情之下咧，大家係多咗上網去買嘢啦，少咗出街啦，或者叫外賣嘅時候有啲總結嘅，不如喺度再講一講啦，好唔好？ 咁除咗頭先阿錢去講話，我哋叫外賣要小心啲啊，或者可能即係上網購物嘅時候要小心啲之外咧，我諗疫情期間第一樣嘢，因為時間有啲亂，好多時候因為有啲人 work from home 啦，咁有啲人可能自由時間或者小朋友就可能有啲唔使翻學啊咁樣啦。第一樣嘢我成日覺得有啲嘢要做就係每一日都要食健康嘅早餐嘅，即係無論你幾 work from home 都好，或者可能時間幾亂都好咧，都會有一個健康嘅早餐咧去開始你每一日健康嘅一日咧，呢個係非常之緊要的。咁另外我哋要記得翻控制午晚餐嘅份量啦，要多啲菜啦，適量嘅肉類啦，同埋適量嘅五谷類啦，就唔好話眼闊肚窄啊，即係叫好多翻嚟一次過食曬啊！咁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即係份量控制好緊要啦。咁另外可能以生果為小食啦，咁如果中間肚餓嘅話，或者餐完餐之間肚餓嘅話咧，可以揀新鮮嘅水果啦、乳酪啦，甚至乎果仁啦，呢啲咁樣嚟做小食咧，咁可以補充翻你嘅營養素啦。咁另外就千祈唔好成日食完飯坐喺度冇嘢冇嘢做，咁就走去拆零食啊，咁呢都要特別留意啦。 係要改啦 啊！係啊，咁另外就要留意一下自己啲情緒啦，因為好多時候啲人感到壓力啊、悶啊、無聊啊、唔開心啊、冇嘢做咧，都會走去拆零食嘅。咁如果你經常見到自己可能不停咁拎住包薯片喺度食啊，或者不停咁開朱古力啊，不停咁飲汽水啊，咁可能呢啲都係一啲情緒上令到你過量進食嘅一啲行為啦。 可唔可以情緒上嘅時候你就走去做家務咧？ 係啊，咁可能聽下音樂啦，或者有啲人少量去打下機啦，或者可能起身做個運動啊，甚至乎安全情況下，我覺得落街行下、唞下氣，去公園仔散下步。咁其實而家我哋都慣咗噶啦，即係覺得戴口罩或者戴啲眼罩落去行一陣咧，其實都會幫你舒緩一下啲壓力。咁就唔使淨係坐喺度望住部電視喺度擺嘢落個口度，咁呢啲都係對身體唔係好嘅一啲即係狀態咯。 咁所以咧喺新嘅一年咧，大家重新都去檢視一下自己啦。過往有邊啲係交叉嘅，就唔好做啦，即係繼續交叉咗佢啦嚇。咁而家要做啲嘢剔嘅嘢。 系啊，咁同埋我谂疫情期间都要持续一段时间啦，咁都要适应呢个嘅新常态嘅时候咧，都要不停咁提醒自己，健康饮食啊、恒常运动啊、足够休息啊、少啲饮酒、少啲食烟咧，都系离不开嘅一啲健康嘅口诀嚟。 嗱，呢啲都系我哋系经常系不厌其烦咁提醒大家吓，即系唔好嫌我哋长气， 系唔好嫌我哋长气。但系即系新嘅一年啦，嚟紧就好快，亦都系农历新年啦。 系啊，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又要进攻下讲啲过农历年嘅嘢啦。 系啦，咁啊提下大家，即系上年就挨得好辛苦啦，个个都，但嚟呢一年咧，希望都可以保持翻个健康饮食嘅。 好，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四再见啦。 OK， 拜拜。 Bye bye。 共你常为伴，时时开心不会闷。我肯跟我相伴，在心中化地盘，共你常为伴，成为忠心伙伴，愿意一起挽手度人生的一半。共你常为伴，求能开解心里门，可分担你心事，用真心作后援，共你常为伴，求能将心交换，打开心窗说真话，情感的不满，心中麻烦共苦恼，我愿分一半，幸运甜蜜共快乐，努力为你你常为伴，为求今生不再换。 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冠杰共你常为伴，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星期四嘅清晨爽利，星期一朝先见你。不过喺星期一嘅晏昼嘅时候咧，我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四点到五点一个正能量励志式嘅节目，同灿荣同曾医生合作嘅《我得你都得》，到时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视像方式述职之后表示，感谢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以及中央对香港防控疫情、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强调特区政府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遏止疫情、恢复经济活动。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会全面执行香港国安法，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又说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和其他受美国制裁的特区官员表示慰问。他代表各官员重申会无畏无惧，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林郑月娥又提到，会带领团队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切入点，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欧盟要求阿斯利康药厂从英国的生产线供应更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阿斯利康早前表示，今年首季只能够向欧盟供应合约定名疫苗数量的一部分，问题和药厂设在欧洲的生产线有关。欧盟不满阿斯利康的做法，认为阿斯利康可以透过其他生产线填补对欧盟的疫苗供应短缺，以履行对欧盟的承诺。欧盟和阿斯利康的合约中有条款保密合约中的详细内容和履行情况，但药厂据报在上星期透露，欧盟在今年一至三月只获供应比原先协议少60%的疫苗。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说，虽然新型肺炎疫情未消退，但国际奥委会完全集中并意志坚定举办成功和安全的东京奥运与残奥会。巴克说，所有持份者包括日本政府都团结一致，推进举行已改期以及重新安排的奥运会。巴克指出，奥运会因应疫情要重新组织，事前没有蓝图参考，令到举办的复杂程度倍增。他形容每日都在学习，又指抗疫过程艰苦，需要好像奥运选手一样有取胜决心，并且每日奋斗。